锵锵三人行，咱们都老了，要注意身体啊，光美是吗？ 谢谢你提醒我。 这光美，这个前一阵在美国刚刚生死惊魂一场啊， 知道 啊？这死鬼门关前转了一个圈，灵魂出窍啊，看见美国医生是怎么抢救自己的遗体，你知道？又回来了，又回来了。 啊，我回来了。 是你亲口说的？ 那叫遗体吗？ 你要不回来就遗体了， 太坏了。 就是灵魂看自己的肉体。 对对，他有过这个。 所以我后来的揣测真的没有错。我真的时候就我后来住院的时候，我就在想，万一我真走的话，这个不晓得文涛跟文道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你这就是他能够说出来的话。 没，那天我看那个艺术人生，那个就是朱军主持那个访问，一个是相声演老相声演员叫丁广泉。我刚搞开电视，听见他讲一段，他说我经历过，那是多几十个小时啊，就这个人就死了一样，人就死了一样。但是他就反复说啊，他说我，但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现在要觉得自己的亲朋故旧如果要过去了，说不要为他难过，他呀是很舒服的。他说我当时就感觉啊，开头是黑啊，到后来就周围都很亮，哎呀，自己这个感觉是很舒服很舒服的。哎，然后又想起一些事儿，哎，就是都那未必想回来的那种劲头，你知道吗？ 怎么证明呢？ 哎，对，是你说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怎么证明呢？ 嗯， 这个是我国谈了上百年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呢又有了新的这个包装。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卫生部表态，但是卫生部表的这个态呢等于没表态，但是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打通任督二脉的问题。打通任督二脉， 这武侠小说里重要的情节。 你看你瞎说了吧，武侠小说那是根据中医的词儿编的。 对，这但是你知道这个词在武侠小说里常出现，对不对？ 对呀，那当然了。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作为政府的卫生厅的厅长，你的咱们都知道甘肃的那个啊，刘厅长刘维忠，他就是自己这个报道嘛，说我们47个学员有40，就是说41个，你看，说我们四甘肃省卫生厅网站刊文嘛，是吧？甘肃省医务人员真气运行学骨干培训班，47个医务人员参加培训，其中41人打通任督二脉。这个消息在网络上，那家伙就是引来如潮的反应。最近呢，因为一般网友肯定是嘲笑他，是吧？说你这个卫生厅长，你弄这个大仙儿啊，还是怎么着？但是卫生部最后的表态，据说这厅长还到处转发，感觉得了理了，你知道吗？因为卫生部的表态，我觉得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慎重。卫生部的意思大概就是讲啊，说这个就是争鸣啊，讨论呐、啊，反正就没有做一个明确的结论。你说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打通任督二脉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用仪器测出来的。那他那个47个学员，他怎么知道他是被打通任督二脉呢？ 哎，这个是有反应的。你像你看一病找医院，你也得找三甲医院，对不对？他这个培训班里就有三甲医院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亲口说呀，说我是第5天这个通督的，就通督的之后啊，感觉就是睡眠很好，他们简称通督。你知道吗？打通人那边就通督，说第一天 脉在哪里 啊？我研究了一下啊， 人脉在前面正中间， 对， 督脉在后面。 但从哪打哪儿到哪儿啊？ 什么第几根脊椎往下到哪儿？我为什么知道？你知道吗？我讲一点我自己的小例子。为什么我一看到这任督二脉，我就特别的 兴奋？ 不是，觉得有一点点，我就也扑哧了笑了出来。为什么？就有一次呢，因为你知道我一直蛮感谢有按摩这个行业的，因为我们很累，常常需要去按摩。就有一天呢，我去一个新的地方，他帮我按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解释啊，你的这个什么什么筋怎么怎么怎么着，你知道你的这个督脉啊，非常的不通。那个是管你的，好像是跟我讲是讲管我的肠胃还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你要经常的来，你待一周得来几次，这样子的话我前面这个人脉帮你怎样怎样，后面督脉帮你怎么样之后，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人脉在前面，督脉在后面。他说到时候呢，等到什么时候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你的任督二脉打通。 哎， 我就再也没去过了， 套票 我就再也没去过了。 为什么了？ 我不晓得，就是说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 有时候女人对那个最高点那个部分有点怕，是吧？ 不是， 怕痛了。 既是男的， 我是女的，我非常崇尚中医，我真的非常崇尚中医。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有三分之二，我其实会靠中医来治疗的，我自己会这么做 哦。但你怕被他打痛啊？ 不是，就是你一个。我其实是有点质疑他的专业性，就是说，就是你说你有中医资格还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在那边跟我讨论任督二脉的事情，我就觉得有点过了一点。 哎，但是你说你质疑专业性，我就说人家三甲医院这个负责人，50岁的三甲医院负责人，这个有专业性吧？他就说我练习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一手丹田，但是身体没有什么反应。到了第三天中午的时候，这怎么叫打通的感觉什么样？肾，两肾开始发热，全身就舒服。然后 不，我再问一个非常卑鄙的问题，这个不懂的问题，这是有人来帮你打呢，还是他自己练？ 自个儿练，自个儿练， 就是自力更生。 这玩意儿我小时候也练过，什么小周天、大周天呐，你基本上就是导引之术嘛，你这个意念，哎呀，咱走， 就自己在那儿想就通了。 不是，当然，徐老师，你说这问题也是，就说这个中医啊，真是博大精深。但是啊，它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内部都不统一，就是。你比如说他们就这事儿，记者去采访另一个中医院的院长，那中医院院长就像讲这常识一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人脉和督脉本来就是通的呀。这怎么就打通？所以我说你们内部都不统一，对吗？但是咱不管啊，他是这个厅长啊，是让这个全甘肃省全省的这个西医你们都应该去学中医，他这个等于是用行政的手段来推广这个中医和这个猪蹄儿嘛， 这才是比较引起争议。 哎，所以我就说啊，你看这个三甲医院院长，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啊非常有意思。他是到第五天通都是吧？他第三天的晚上就是什么反应啊？头热，身子热，然后头响，头内响，就脑袋里边响。 我常常想啊。 哎，但是呢，你要等到第四天，他说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脑子里啊水开了。咕噜咕噜咕噜，水开了，这就通了。就是还有一个藏医院的院长，你看也通第五天通都了。他说他通都的时候啊，是觉得全脸上很多个蚂蚁啊，往这个百会是这儿吧？我不知道，哇，蚂蚁往百会上这个爬，然后头有一种紧箍的，就是孙悟空带了紧箍咒的那个感觉，那就是通。 我觉得基本上跟我是同行。 没事， 这都是文学性啊！ 哎， 你看他都是文学性的描写， 没错， 看到没有？他这基本上是文学性，蚂蚁爬，脑子里水开了，这诗句啊，这很漂亮的诗句啊。 但是徐老师，这事儿啊，这都不好说。我呢，过去我们家祖传呢是不信中医的，我爸我哥哥什么都不信，但是呢。我也一向采取这种，我这个人从来都是有一份证据说十分话的了，就是我就是说啊，这个我要看证据，我要看证据。以前我得说我这辈子哈吃中药说病好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吃这个好的，就是说你照西 医吃也好了。 对，这个就是说我没有确实没有一个铁定的证据能够验证。可是呢，我最近不减肥吗？我去参加我们那个拔火罐运动嘛，就是哎。就是我们老板也成功减肥的那个，他就是中医通络排毒。我还得跟你说，我不得不承认，比如说他给我背后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通络是吧，打火罐以后啊一定是有反应的。为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什么，我睡觉晚上我都睡不着，但是他给我做了这个之后，当天下午我就困得睁不开眼睛。哇，就是困得我下午睡了一觉，晚上又睡一整晚上。你说他是不是他 因为你前几天没睡着嘛，你熬到这个时候嘛，就是自然就睡觉了。 你也很会解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现在对于这个刘维忠的这个复兴中医运动啊，社会各界也有很多的这个反应，你知道吗？而且呢，他们还专门把这个各界的反应啊做了一个电视短片，可以给你们看看，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想的啊。 还好没人看见。好，我要用千里传音让师弟知道。 师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我已打通任督二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 我穷尽一生武学也没参透，他们只用九天就打通了任督二脉。看来中华武学在民 间。如何打通任督二脉呢？ 你需要穿越回去到一个叫甘肃的地方寻找，记住你有41人练就这项旷世绝学。我走了，中华武学天地长存。 徐老师看了有作何感想？ 我现在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了，就是为了这个片子。 徐老师眼泪都出来了。 徐老师 太好笑了。 徐老师看这个片子看的太少了。 对，我不大看。 但是你没有。 他配的好。 是吧？ 配的好。 但是你没有想到，徐老师，你看这就是嘲笑者，就是说你们要缺乏同情心。你们没想到刘维忠厅长他看到这个。他会多么样的受伤？ 不，你怎么说我们嘲笑？这是你放出来给我们看的片子。今天我要来这边之前，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对于这个人，我只能说他非常有 guts， 他是一个量。 guts 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有量，很有胆量。 最近我学英语学的不太对。 他非常有胆量，就是说不管他这个方式，他有点那个公器私用啦，对不对？然后用这种行政的手法来推广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很有 guts， 方式可能不对，但是真的是很有胆量的。 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他受伤呢？你仔细替他想想啊，这是一个信仰者。 他唯一的我感到有一个困惑的就是，他现在是用他是一个行政职务嘛，所以他现在他那边的口号是西医要学中医， 对， 也要学中医。 哎，那么中医学经典，西医学中医，用行政手段。 是报销， 这个呢， 报销医药费，你要吃中医药。 这个呢，我相信对于很多西医，我绝对相信中医有它的价值，这不用讲。这个民族2000年来，我们没有西医怎么活下来的嘛，对不对？而且现在实际上，就是那2000年中国人没有西医啊，但是这个民族照样活下来嘛，对不对？当然就是靠中医了，对不对？不能否定，虽然鲁迅。讨厌中医，讨厌京剧，但是鲁迅并不一定全对嘛，对不对？那中医的价值没肯定是没有办法怀疑的。但问题是，学西医的人呢，他自有一套理论，他也有一套信仰。他们你现在一定要用行政手段让他们去打通任督二脉，他们脑子会不通的。 可是你说行政手段，我认为啊，中国的国策最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就是中西医结合，你知道吗？就这场百年的这个争论呢，最后的结果实际是就是咱们都和谐发展， 对，各行其事，各走各的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 可是 现在一直在讲中西医结合，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结合。 其实有很多医生本身自己也是中西医都学的， 是吧？ 徐老师，我要跟你解释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人很有 guts， 为什么我觉得他是有胆量的人。你知道他在微博上面实名认证，而且他是跟就是广大的老百姓有互动的，你可以问他问题。当然有很多人是骂他的人是很多，但是有很多人是真的用一个求医的方法来求帖子。他说你要知道有多少老百姓，你挂号你用再多钱，你不可能去见到这些名医，但是你利用这种微博的方式，你可以让广大的民众，可能一些偏远地区的人，他根本没有机会，一辈子没有机会见名医的人，可以去领受到一些这些名医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解决的方法。 你像这个厅长，他还有一个外号叫猪蹄儿厅长嘛，他就是用他的这个官网，你像甘肃卫生厅官网多次刊登他的署名文章，宣传猪蹄儿对艾滋病、肿瘤等疾病的治疗效果。就是现在甘肃省内已有多家医院开始使用猪蹄黄芪食疗法。可是你看，我知道照西医的这个营养标准，这个猪蹄儿啊，少吃为妙。 对， 这个对心血管，对吧？ 对， 那个少吃。 胆固醇高吗？ 对，胆固醇高。那么你说这到底谁说的对？ 我可不可以纠正你一点点？它不是治疗艾滋跟那个肿瘤，它是说有对药物有辅助的效用。它不是叫你拿，它不是叫你吃猪蹄儿来治病，它只是说吃猪蹄可能会对。药物有辅助的 这个啊，我觉得真是个百年争论哈。当然咱也没资格， 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争论当中长大。 你父亲就是医院的院长？ 我父亲是医院院长，他是西医， 他非常非常反对中医，写了很多文章，出了两卷书，他帮他的老师余英周，就是他们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信仰。可我母亲呢相信中医，家里整天熬那个药那个味道，但是要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所以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冲突。我从小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长大。 我跟你说，咱就是说啊，我听过的这个极端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真是两种这种思维方式。 对， 什么叫思维方式呢？你信什么？这个你比如说，我听过最极端的一种观点就是说呀，说这个当代科学的基石啊就是循证，对吗？有证据才能说话。那么中医好，哎，但是呢中医你拿不出一个，至今拿不出一个检测方法，你到底你行不行？ 你刚才讲到说那个中医到现在没有一个所谓的仪器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证实说我检测出你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呢，我倒有我一个自己非常亲身的例子。我父亲癌症过世的，他去世之前三个月，我把他飞到香港，从台湾飞到香港去，因为那时候西医就是已经告诉说哦有扩散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做一个积极治疗，就用那种什么东西去烧他肝脏里面的一些那个肿瘤，小型的肿瘤。后来我带他到一位专门治癌病的一个中医师的时候，他把完脉，他跟我说，那个孟小姐，你带你父亲回家好好照顾他，他想干嘛干嘛，让他开心就好了，三个月。但是在台湾他才刚刚做完那个那种一种特，我忘了那个手术是什么，他就是用一种灼烧的方式把你肝脏里面的那个 西医的手术， 西医的手术，然后那个西医非常高兴地告诉我说没有问题了，他就是那个扩散的那几个那个细胞呢，那个癌细胞我们已经全部杀死了，我们乐观的估计应该还有六个月的时间。那你说我愿意相信谁？我当然愿意，更愿意相信西医，你们真的把那些东西拿走，而且他还有半年的时间。但是中医告诉我，他说，对，我知道你做了手术，但是你知不知道他的那个肝脏里面现在还有那种无数的像那个小小点点，他说你知道那个一天扩散的速度有他成长的速度有多快，他说那个已经是星罗棋布的在他的肝脏里面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那时候虽然每个人都告诉，而且你知道我是拜托很多人才，因为他不收新病人，他说我手上有这么多的癌病病人，我要好好的照顾他们，你如果不是透过什么什么关系的话，你根本连见他都见不着。然后听完之后，他等于就是又宣布你死刑了，就是让你回家好好养着。 事实证明他说的准， 对，他是对的。 这个是，所以其实大家都是现在相信中医都是这个原因，就是他有结果。中医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结果，而是说不出这个过程，就是说不出的理论。他的有结果是肯定有的，但是问题是他讲这个理论的时候大家就解释不通了。 阴阳五行啊，任督二脉啊，你一打通什么都好了。 因为他不会有一个 X 光片给你看，他也不会有一个核共振的， 实际的，对不对？你任督二脉在哪里看不见，就这样，开水，脑子里的开水。 我真是讲老实话，我很愿意相信中医，因为中医啊他讲的这个真是好，你知道吗？可是呢，以我这么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哈，我觉得证据不够，真的。就当然你可以很多人说啊，这我治好了，我治好了，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按照咱们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的这个系统来说，这个逻辑系统来说，似乎还不足，对不对？咱们先切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说深了，这个人体是一个像宇宙一样复杂的系统，对吧？这玩意儿甚至有些人说，你说是信仰吗？也许治好你病的就是类似于信仰的一个系统，也有这种说法。 我想大概最好还是西医为体，中医为用吧，就是说基本的原因你还是要用西医。这个我们整个卫生部就是， 我要是刘维忠厅长，我会说你胡说八道。 怎么胡说八道？ 西医为体，中医为用。 对， 这完全， 当然我们现在整个国家都是啊，从社会制度到整个教育系统，包括我们的知识概念，都是西方的东西在为体。我们的比方什么叫历史、中文、文学科，这些概念都是西方的，按中方的东西都不是这些。我们整个学校系统都要裁掉了，如果按东方，但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无处不在，它像水一样的渗透在我们所有的 DNA 里边，而骨架钢架都是西式的东西， 这是我们人体，这是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家庭，也是我们的医疗系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现实，不是我们的，不是他任督二脉能够改变的。 就是说，是不是有一天，就是说西医能够把这个中医的结果全检测了？ 不行， 弄清楚了。 我觉得做不到。因为西医本身是在不断的发展，你要是看世界医学的历史啊，人类很晚才知道血液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在这之前很多人已经救了很多人啊，流血，这从古至今打仗一直在流血，可是这个血液系统人类是很晚才知道的，所以我们也完全不能排除我们对于人的身体，就是现在最先进的西医知道的也还是有限的，他还有很多东西还并不知道，就是人对人自己，尤其是大脑啊这些东西，你不要以为现在有一套理论，他理论还随时在改变，而中医是另外一套理论，当然是同时并，但是问题是广美刚才讲的那个有用，当我们普遍有不信任的时候呢，中医的神奇呢更容易被忽悠，比方说我本人就是这样，我看中医完全是因为他忽悠得太厉害，所以我觉得鲁迅举的例子是最有名的，你知道他替他父亲去买药，买了个药以为家里的钱都拿出去很贵，但是他说药不重要，最重要是药引，药引是要一对原配的蟋蟀，原配的蟋蟀，鲁迅当时就说怎么知道他原配呢，当场在野地里，就算他当场在做，怎么知道他之前没做过的，但是花很多的钱，这叫药引，所以这种东西败坏了中医的名， 对，我也见过那种中医，我很信中医，但是我也见过那种中医，他说我这个药呢，我已经把它。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